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舊市好啲又 好啦，舊市好啲， 又係遲咗，唔好意思啊。 係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基建故障。 唔係應該係話土地問題，同埋佔中，係都關事。 仲有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境外外國勢力勾結搞你部電腦，係咪 ？YouTube 啊 ，YouTube 係啦，我哋勾結境外勢力。 喂，咁啊，上一集咧，咁啊，講完嗰、那個出黑膠碟之後咧，喂，好多人咧都回響我今次講集， 有咩回響啊？ 咁啊，好多網友留言啦，咁啊，有啲嚟話林子祥啊啲咁，原來咧好多都係林子祥嗰啲 fans 啊 ，fans， 因為我哋節目可能都嗰班中產啦嚇， 我係啦中坑添， 我點會咁 中產啊？中產嚟， 話自己都係噶嘛，咁因為其實嗰陣時中意阿 Lam 咧，係比較相對嚟講咧，係一啲叫做好似幽皮啲咁樣嘅， 即係一個鬍鬚仔。 嗱，你諗下啦， 翻嚟咁 A B C 咁， 係啦 ，A B C 又打網球啊，嚇、啊，即係嗰啲，即係嗱，唔好介意啊，例如譚詠麟啊，嗰類咁咧，即係始終都有啲好 點啊，土炮味， 土炮味重啲。 喂，但係你唔夠本土喎、啊，而家要本土啊嘛，土炮唔好咩？ 其實本土都係由嗰陣時一啲西化演變成為而家本土啫嘛。 嗯， 如果我哋真係本土，我哋而家仲唱緊萬惡守衞人 嘅，有嘅有唱嘅，係咪？我年年東華三院咪嚟，佢個仔唱咯，長哥死咗，幾懷舊啊！ 嗰套係。萬惡淫為首邊個唱？ 萬惡為首淫啊！ 嗱，你講嘅 又我講，我講 真係。不過喺度同啲網友打招呼先啦。阿 Lilian 嚇又即係好， 每次都喺度， 每次喺度兼且咧，今次嘅 post 咗相，我依家先慢慢同你計數啊。咁、 嗯、 另外啦，嗱未出發先興奮。 點啊？ 我一 post 咗呢個今晚講呢個 topic 咧， 點啊啲人？ 咁咧就好多人咧就喺度 post 啊，例如話阿利物浦啊，阿馬。 Mia Value 啊 ，Mia Value 哦，咁亦 佢集系啊，佢好 OK 集咗喺度噶。 你呢个我梗系有啦，第一个鱼人生培元汤， 讲咩先？ 你唱嗰个啊嘛， 系咩？坐得多生气力，腰力一定要补充，唔使失威兼好劲，要热快啲食。嗰个又死我细咗脑啦，已经大镬。 你记到我记唔到？ 即系嗰个咩？咩叉烧斩料斩料斩大嚿叉烧，俾黄沾洗咗个脑啊嘛！ 一阵间有啊， 好大镬咁啲。喂，其实我哋呢一代咧，即系我80后嗰一代咧，系俾好多啲广告歌洗脑噶嘛。 嗯， 但系自己唔觉，因为我有时睇电视都系电视汁捞饭噶嘛。 系， 所以即系可能话以前比而家广告，以前系入心入肺好多。 兼且咧，细个冇乜娱乐咧，又系嗰句 咁睇电视咯。 啊，喺度先正咗名先，我而家改咗名啦。如果 Facebook 见到一个叫 Capital N 嘅话咧，就我啦。 Capital N 啊？点解？ 大加 N 啊嘛 ，Capital M 啊， 系啊 ，N，Capital 又系解系啲咩经济嘢添，原 来系唔系首都，唔系咁解，即系我系想讲话俾你知，我系大草， 因为咧 Facebook 唔可以俾你净系一个字母， 系啊， 佢话要有个佢有啲 rule 咧，你要跟嘅，咁、 嗯、 anyway 讲翻第二样啦，咁啊另外啦。嗱，講起廣告咧，我有啲廣告，今次咧我揾咗好多好多啊！而家 Lens 努力緊，咁我俾佢自己去 solo 努力先啦。咁嚟話有啲廣告咧，好可惜咧，我好想同大家 share 嘅，但係播唔到。例如邊幾個咧？如果睇 Facebook 我見到啦。嗱，以前咧恒生銀行咧係最抌本嘅廣告嘅。 佢咩廣告？ 七十年代有一個咧，我記得嘅，揾阿張活遊出嚟，然之後咧就唱咗首歌，唔係佢唱，即係我聽啊，小莫小於水滴。 好錢喎、 啊！佔城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換來大地四方。跟住有一個 slogan 喺度講啦，咁、我好記得嘅。咁連埋嗰陣時渣打同埋恒生都出一啲錢銀叫咩錢鈔啊！ 哦，我記得成日講呢樣嘢㗎，一個銀行營入錢來㗎嘛。 嗱，渣打就有。我記得啦，恒生咧就係咩咧？有個佛公啦，有個獅子啦。有隻鵝啦，因為唔知點解啊，嗱，可能因為我屋企買咗俾我就以為係渣打或者係恒生嘅，咁、有啲網友如果係更正翻我就一定要咩？同埋嗰陣時好興咧，財神報咧就揾阿張活遊做財神嘅， 咦？ 張惠，其實我印象是阿 Sam 寫出嚟嘅喎。 嗰首歌啫， 係個人，個人一係就無線，一係揾胡峯行出嚟啊嘛。 嗱，嗰陣嗰個年代係張惠由做恆佢代表恆生銀行咁滯咯嗰時。嗱，如果有講錯就啊， 有更正啦， 戴曬頭， 戴曬頭盔先，聽眾一定會指正你嘅。 因為 咧， 自己有時都唉。有時記漏咗啦，咁另外一個廣告我又揾唔翻，咁如果網友要揾到嘅話， 擺上去我哋 Facebook 度 咧。例如咩咧？綠寶橙汁， 綠寶帶俾你清新享受，呢個係八十年代。 呢八十年代嘅，其實七十年代咧有一個咧，係一個細路仔著曬布呔，然之後去呢個半島酒店 做咩？ 咁啊，咯咯咯咯咁咧就行落去，我記得啲路啲嗰啲鞋聲，嗱， 咯咯咯， 我點解咁印象咧？因为细个嗰时候我哋啲鞋咧系冇声嘅，因为我啲平底鞋啊啲咁样边有钱、 啊？哦，木底先咧，咔咔声，即系有钱。 Exactly， 即系听到声就知道，哇！喺着皮鞋有个底咔咔声嚟啦，有钱仔。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收尾我做童军嗰阵时咧，我哋嗰啲鞋咧打鞋码。 哎，我知啊，我要即系抌你个鞋咧 ，Scott 咁样入啲铁石 ，Scott 硬咗咁样硬晒鞋， 你都做过咩？ 我有做过 Spy Scout， 我识绑嘢噶，唔系 咩？ 读正啲 Spy Scout，Boy Scout， 要跳弹床嘅， 跳弹床系啦， 跳弹床。 我哋叫咗女仔叫 Girl 鸡， 叫咩话？ 冇嘢，听唔到有佢啦，自己 repeat 啦，自己睇翻 YouTube 再重播。咁嗰个广告嬲尾咧，就个男仔入咗去张台度坐咗咧，喺半岛酒店，应该系半岛嚟嘅，哦，冇印象错就。咁個侍應咧就望住佢，跟住咧就嗌咩啊？個男仔話綠寶，咁嗒聲， 懶型 綠寶，咁跟住咧就托罐綠寶俾，托一支綠寶俾佢。咁個男仔飲咗之後咧，咁個waiter咧就部長好啦，望住個男仔喺度吞口水，跟住咧， 哇，死靚仔啊！飲一飲綠寶啊嘛， 咁講真， 我都未飲，你飲。 我覺得綠寶嘅味咧有啲似 OJ。 OJ 是很甜的 似那隻咯似以前前一排有隻呢有个啊死了没了那隻Miku 不知道鬼有个公仔绿色的那个橙色罐绿色 的。哦那隻公仔这样叫什么酷的 吗酷的 那隻你都喝的吗那应该是你个女人的样 子。不是佢我都因为佢似绿宝味。细个绿宝是另外即是除了 Cola, 我哋叫 Cola。 其实 Cola 咩嚟我成日听鱼残片喂喝啲 Cola 先啦宝珠妹咁样。Cola 咩嚟 我估下应该 是 可乐啩。 即是可乐嘅翻版可能切。 呀有冇就又波唔该你啊。即係補充，因為我哋始終咧，我哋去到七十年代，我輕輕地機嘅，因為嗰時就好細個。 係咩？幾歲啊？其實喂，其實講堅你幾多年出世啊？ 我六六年嘅，唔怕講 六六年啊， 四十九歲今年。 哦，後生啫。 都好啊，即係所以我有好多嘢唔知咯。 咪咯，我就八一年咯， 冇有啲好冇印象啊。咁另外啦，就講埋我呢個先，播買賣廣告先。 好。 咁另外仲有一個廣告，我真係好想揾嘅，雖然唔係好老，不過咧我就覺得好過癮嘅，叫一周陽心丸。你有冇睇过呢个广告咧？ 周扬心丸，系咪壮阳噶？唔系壮阳嘅咩？ 我就系见到咧，佢第一句咧，个仔同阿爸讲：，阿爸，我想做经理啊！ 我想做经理。哇！同阿爸讲点解佢老爸请佢嘅咩？同老豆讲有乜用啊？老豆都帮你唔到噶嘛，系嘛？你同阿叔讲啦，阿叔做经理咁样啊？ 唔系， 经理都唔理啊！ 佢呢个咧，哇！你好难啊，你真系。咁咧就即系，我觉得咧呢啲几个咧，我搵唔翻嘅都。不过 anyway 嗱，呢啲又揾唔翻啫，有啲嘢我哋揾得翻嘅。 系齐晒啦，都讲过，有 ready 啦。 嗱，仲有咩咧？睇 ready 啦。第二咧，未正式入题、未睇片之前咧， 我三个字仲未入题。 哇，太多嘢讲啦，太开心啦。 今日加时好唔好咁开心？ 你哋要喺 Facebook 度留 系啦，想我哋加时就 系啦，一定要留言，因为我真系攞我今次我真系 download 咗好多好多 哇，肯定经典广告，肯定个半钟播，就而家翻一个钟三个字啫嘛。 不过你哋要反应啦吓，冇反应我唔播啦。OK 嗱，不过咧未讲之前咧，我都有啲嘢咧，就因为咧最近咧，咁我就同翻阿 小文 兄咁啊，麻烦你 喂出翻张相先，有相有图有真相啊。 话说咧，琴日咧就我同阿小文兄咧就食饭，晏昼咁咧，小文兄咧就。非常之 点啊！ 啊，好热情地咧，送咗三本，当然包括埋细佬我噶啦，同埋送咗俾本俾阿 Lens 啦。 喂，死啦！十八禁嗰啲本嘢。 系啦，咁唔紧要啦。嗱，其实咧， 哇，有签名， 小文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一以贯之嘅人。你睇佢漫画就等于佢睇佢真人，系一个好真嘅人。 雖然嗱，我即係我由細睇佢大嘅，咁我而家睇翻再同佢接觸之後咧，係一個好客氣、謙謙君子， 同埋佢冇架子嘅完全零架子，你覺得佢普通？其實喺我哋啲埋馬佬心中咧，神嚟噶， 係嘛？ 係啊， 仲有喎、啊，仲有喎、啊。退到今時今日，仲一顆赤子之心，就係咩咧？對一啲不平嘅事咧，佢會執明， 夠膽出聲啊嘛！咪而家講衰，我唔怕開名啦。譬如講嗰叫咩，以前幫呢個黃玉郎畫嗰個邱福龍， 邱福龍， 佢畫嗰個唔知乜拆中國機械人咁樣，哇！ 我呢度拆開少少啦，其實咧，我都講下啲價值觀嘅嘢啦。其實人咧，係咪真係要揾曬所有嘅錢咧？我相信邱福龍都唔會窮噶啦。 仲窮咩？嗰陣二千年已經揾到好多啦， 兩三層太古城點都有噶啦。咁、其實係咪要你係咪要真係要一百層太古城你先安樂咧？ 你又咁樣即係我學王晶上身啦。香港嘅市場咁差勢，我哋要睇14億祖國嘅偉大市場啊嘛。 咪又係 固步自封啦，香港人真係。 我咪又係嗰句咯，你睇下你點睇你錢呢樣嘢，咁我自己就好睇唔起呢啲人嘅，所以咧、小文今次咧就送咗三本書俾我，咁、咧就話送翻俾讀者嘅，咁仲有講講呢本咧叫啊大神的武林啊，大神門的武林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 喂個林字係邊個林先？ 俾翻個全鏡我先， 唔同講法，喂，我放翻大先， 放翻大先，因為我哋要啊都要話翻俾大家睇。 喂 呢本叫《大神門的傳說》，OK， 邊度咧買先？ 武林 ，OK， 邊度買先？ 周圍一買噶啦， 周圍一買。 除咗便利店之外，因為佢話拆帳比較貴，咁咁支持下啦。因為本土創作咧，咁要我哋灌水淋水先至可以成長。 梗係啦。 同埋咧，頭先我俾之前嗰個主持咧，佢兩個睇咧，佢頭睇頭一頁已經笑死啦。 第一頁都笑。 你介唔介意我劇透一啲咧？阿小文兄唔好介意啊。 佢唔介意，唔係我介意。 佢呢啲咩阿伯咧，就要寫埋啲咩咧？一開始。有个道士喺度话：尘归尘，土归土，手表金笔归当铺。哇！笑到嗰个八十后姐姐仔咧，笑到真系眼泪想飙埋。我哋呢啲我第一次睇，我睇翻我都谂翻以前细个有讲呢啲嘢，即系其实系几老土，但系咧又好怀旧咯。 贴晒咧，真系。 咁好啦，嗱，咁啊少少问题啦，嗱。鬥快啦 ，PM 我啦，話翻俾我知。 喺舊書好啲個 Facebook PM 我，咁 我係計時間嘅。 計時間嘅，我睇 先 三本嘅啫。咁啊，一毫子唔使嘅。咁啊，嗱，我俾個問題你哋啊，嗱， 唔好咁淺喎。 哇，好深噶， 要一定要睇節目先聽到。 係啦，咁咧就係呢本《大神門的武林》嘅作者叫金 X 文。 哇， 咁個 X 係咩咧？咁麻煩你打去我嗰、那個嗱，打多個字我都冇得獎噶。咁 一個啫，即係同你問候啊，大兄啊嘛。 咁 我喺 Facebook 麻煩你整個呢、這個嚇，咁啊嚟，啊廣告賣完啦，咁啊順便咧，如果咧，如果嚟到攞書嗰陣時咧，唉嗱，你知噶啦。人人有功练学， 我哋就系人人有功练。我哋呢一个即系希望工程系嘛，城寨希望工程，希望大家即系新年嘅时候斗完利是咧，咁啊即系都俾啲利是我哋城寨啦。 好简单啫，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咧，我哋而家想做嘅，但系下下嫌钱。 我哋要上市噶嘛，我细林话斋系咪先？我唔系点分拆啊？冇钱点得咧？ 分拆再上市，上市再分拆，系咪先？咁啊，到时我真系买部卡啦 ，OK 噶啦。 好啊，一齐唱啊，到时咪咯。 咁啊，唔好讲咁多啦，去片啦，我哋开始。 喂，冰条片先嗱， 你求其整条啦， 求其整条啊， 已经有一个人，有一个人 咁快，边个睇边个先开名，边个咁快啊？ 阿 Nick 啊 ，Nick Chan，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哇，咁快到咁样嘅呢条友仔，我都未揿掣就已经，佢咪佢打咩？咪讲，系咪打系打咩字先？ 佢打咗嗰个字啱， 佢冇打个大字，攞唔到。开大又冇噶，要开小先。 好啦，你 好嚟， 喂，整一两个我哋经典 先。 其实我哋讲得叫经典咧，你求其揾一条啦，我都要揾得 咁串啊，求其都得系嘛？ 我摆得 classic 嗰啲全部都得噶啦。 嗱，斩斩喎， 我接到你噶啦。 啊，斩斩，你整呢条啦，呢条咩？ 喂，你咩嚟噶？麻地嘅，不过讲嗱呢条有奖咁样，即刻攞奖。头奖机动搭浪快艇，其实家俊已经系冇出呢个。二奖搭浪橡皮艇，三奖搭浪浮床， 我听闻讲乜嘢？ 呢个全奖全奖品超过50,000分，咁我就俾大家睇下。好啦，有另外一位听众观众， 第二位 已经中咗啦。咁呢位系阿李先生， 哇， 多谢你， 抵你啦呢个， 不过咧你答错咗啦。 答错咗啦， 真系 答错咗啦， 真系冇噶， 我俾你补答，我俾你补答， 好快咁，大兄做得出嘅佢真系， 我真系 佢唔俾就唔俾噶啦。 咁啊，喂， 头先点摆完咯？ 头先呢个广告咧，其实 放翻大 位先，代表咗啲咩咧？代表咗其实市场咧系咪真系容纳到咁多嘢？我从市场嘅角度， 加等雪糕 嗱，其实而家嚟话《阴尖记》。都冇咗啦。 讲开阴尖，其实原来我乡下做噶，乡下系恩平咯，真系好难成恩嘅条村咧。讲坚噶，我前阿伯系我屋企阿爷系恩平走落嚟咧，佢细个见到阿伯，见到系佢啲邻居有包阴尖嘅椰子糖嘅，以前喺乡下嗰度。 系咁啊，另外就变咗你见到啦，冇咗呢个一定要落啦，呢、這个 边个？ 呢、這个一九诶嗱呢个边啦？一九七几年嗰个啦？ 一九七几边个班佬 ？Sorting 啦 ，Classic 嗰度啦。都是 classic 啦，你喺 classic 嗰度繼續揾啦。嗱，而家剩翻咩咧？嗱，雪山冇咗啦。以前細個有雪山雪糕嘅， 雪山 mountain cream， 好似 食到心都甜。我哋嗰個 slogan 係，而家已經係完全冇曬。 試過叫咩名啊？一九七幾？ 黑料潭啊？ 下先， 你係咯。 边个 系黑料潭？你求其揀一九七幾，求其整個出嚟。喂， 呢個啦，呢啲成啊你。 咁咧就可想而知咧，嗰個廣即係嗰個市場咧，就 雞蛋又發財，紅雞蛋豬腳雞蛋， 呢個呢個呢個呢個咧其實一定有嘅。喺商台咧，有時咧都會見到 雞蛋紅雞蛋豬腳雞蛋， 大菜哥嚟咗嚟嘅呢個嘢。因為這個呢個我想問一問各位讀者，你有沒有試過買這隻八珍甜枣呢？我就吃過，因為呢我老婆那時候 蘇德啦， 蘇德那時候就買了來吃， 蘇德華 蘇德我接你不到的，真的。另外就繼續啦，不用讓他停啦， 好啦，就是到來 是一路一路逐過啦。嗱，呢個咧就頭先咧有個 肺炎，又會痰多咳嗽，容易傷風。德國黑料痰，保肺止咳除痰。有黑料痰就冇痰作怪啦。 呢啲咧其實一九七幾年，我覺得 肺炎就會痰多咳嗽，容易傷風。德國黑料痰 算係真係製作唔錯啦，因為咧佢始終咧係啲德國嘅一啲藥廠咧，佢製作唔會馬虎。我其實睇咗咁多個之後咧，我發覺其實都分開兩派。 我唔理你，我係咁懟落去播啦，真係。 分開兩派， 好多啦， 係好多，太多啦，因為咧我一路播一路講，但有啲如果想我想講嘅話，停一停，等一等咯，好嘛？ 嗱，嚟多個呢個實， 嗱呢個， 哇，呢個經典啦，呢個仲播緊嘅有時， 有冇啊？而家 前都前幾年仲播緊嘅， 係嘛？ 秋蟬排羊毛落去醃，我唔怕凍啊！啲規律啊嘛，叔，其實我覺得關年紀事嘅啫，唔係件三事噶嘛。 呢個其實咧，講真啦，呢個冇住你個 hold 先， 好啊 ，hold 佢先。 前嗰排咧，阿根哥咧，鐘樹根咧，我叫根哥咁嗰啲。 老頭好熟嘅咩？ 好親戚。 根哥。 咁啊，鐘樹根咧就話翻大陸咧，去哈爾濱啲人問佢：你著咩衫？咁啲人問你係咪著呢個理工文金秋蟬皮嘅毛外衣啊？好暖噶。咁啊，佢話唔使，千祈冇啊。 嗱，佢著咩咧？ 咁亦都去翻前嗰排咧，我哋好凍嘅香港，有啲人都話啲細路仔冇用啊嘛。咁其實咧。即係我都要都講講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講過呢個論述噶啦。其實外國好多地方或者大陸北方嘅地方，其實上海以北咧就其實全部都有暖氣噶啦。上海都冇嘅，我嗰陣時我喺上海住嗰陣時咧，間屋都係冇暖氣。 我揾上海劃界啊，叫做即係浙江。 又唔係嘅，其實應該河南、河北嚟劃界。咁江南啊，嚟話南京啊啲咁樣咧都冇嘅。一個對佢嚟講咧，南京咧都係南方嘅。 哦。不過他們已經是河北河南已經很南，香港已經是萬移之地。 其實我們真的我們真的如果行回出一點點看回他們覺得即係例如話例如話天津啊、北京啊啲，就覺得你是南方人咯。即係佢哋都幾咩嘅。咁去到嗰啲地方你唔使驚啦，所有有暖氣嘅。如果你著咗呢啲咧，我唔係咪同你 理工文？ 咁嗱， 冇所謂啦。 喺香港就好賣啦，或者南區南方就好賣啦。例如湖南啊、湖南嗰啲咧就好賣啦。 喂，其實佢原產咪香港嘅，其實 應該係啩？ 哦，即係賣到上大陸咯，可以。 但係咧，點解話好賣呢？因為咧，你要係呢啲咁凍嘅地方咧，先至可以著到。如果唔係，你諗下啦，其實一入去啲有暖氣嘅地方，其實我相信有好多聽眾咧，係一啲加拿大啊、北美嘅地方咧， 都 著講咩噶啦， 反而著唔到嘅地方， 著唔到嘅。其實佢哋平時著好少衫嘅啫，或者係一件大羽絨咁樣。 哦，一出門口先得件好厚羽絨。 冇錯， 有即刻薄嘢。 因為我有啲朋友啊，有啲咧客咧都係一啲嚟話北歐啊啲咁咧，芬蘭、瑞典嗰啲咁咧，佢都同我講，我都問佢呢啲咁生活細節，佢都話咧係冇噶。呢個廣告就係我諗 從商業角度嚟講，淨係啱我哋香港或者即係廣東啊嗰啲，突然間凍凍地，你記唔記得前嗰排我幾日上嗰幾日咧，即係好凍嗰個禮拜喺嗰度，你屋企係咪凍到震嘅？ 冇震到嘅屋企， 你冇震啊？你有冇開暖氣啊？ 冇都冇開， 咁勁啊你啊！ 唔係勁唔勁啊？即係你冬天凍咗幾日，使乜開咩暖氣啊？真係 摸完少壯派啊！咁下一隻下一隻啦，咁我順住啦，咁啊，因為都我都係順住個時間，我都順住個時間嚟嘅啫，係啦，咁啊。 好嚟呢、這个 诶咩广告啊？ 哇黑掹掹啊！ 哦唔系，唔使惊。哇呢、這个 听下先，我唔你同鬼佬。 冇错，你应该未见过啦呢、這个。Very good。青岛捞汕矿泉水，啱嘅，啱嘅，系咪啊？你未见过 呢、這个乜嘢广告啊？未听过喎，我系识阿 Sir 请食饭 嘅 啫。 嗱呢个广告要讲下啦。 啊呢、這个咩嚟噶？ 我由细个咧个儿团嘅，因为咧我从来未买过嘅。 未买过，但系卖广告咁神奇，咁点解嚟买呢样电视？咁阿爸喂，我知嘢好饮，我想买嚟饮。傻仔，冇得卖啊！落街。 嗱，亦都讲翻少少嘢。呢啲呢类咁嘅 soft drink 咧，嗱，其实庐山矿泉水唔知系等而家啲咩 Perrier。 而家庐山唔敢饮庐山矿泉水，好惊喎。 得冇问题。 大帽山矿泉水我敢饮啦，真系。如果有，如果有 咧。大帽山有啲人話咧行山咧冷知識啦，其實裏面有好多嗰啲蟲嘅，有啲人 斟水飲聖水啊， 飲完之後咧，如果你冇洗過咧或者洗面咧，有啲咧啲蟲咧嗰啲叫咩啊，即係嗰啲叫我唔知叫咩蟲啦，總言之咧會喺你個鼻度寄生，然之後咧變到長大喺度食你啲肉、食你啲血啊咁樣啜你啲血嘅，都幾核突噶，嗰啲吸血蟲啊！ 哇！咁入到鼻嗰度吸入去， 系试过噶啦。有人要掹翻出嚟，要搵啲火酒，打落去整醉佢，然之后掹出嚟，都几核突噶。咁嗱，讲翻呢个广告先。细个咧，嗱，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呢类矿泉水或者叫 soft drink 嘅嘢啦，即系汽水咁咧，其实以前都仲有嘅。我讲大陆啊，大陆嘅产品啊，而家冇晒啦。 而家唔系搭嗰啲咩大陆巴士，咪好多塞支喺个位度嗰啲唔系咩？ 嗰啲咁你会唔会七水一买啊？ 嗰啲梗唔會啦，你係哋無可奈何先搭車飲嘅啫。 因為嗰啲咧成本講緊係一蚊都唔使嘅， 使唔使啊？ 梗係唔使添，可能真係。 我最恐怖係飲過啲啱啱車攝位嗰啲，係個蓋擰過嘅嗰啲，我梗係唔飲啦。老虎啲，我以後啲唔飲嗰啲水。 我都唔飲㗎， 不知名嘅水。 其實就算飛機派嗰啲我都唔飲。我寧願去佢哋嗰啲便利店買支外國進口嘅礦泉水，仲要唔好係膠樽。 系啦，等佢冇得扭嗰个位， 冇得扭， 冇得啤出落去就弯佢啊！ 因为就例如话 Perrier 嗰啲咁咧，咁佢嗰个盖扭咗就唔可以再扭翻转头。 咪咯，冇得擦嘢啊嘛，即系 系啊，你知噶嘛？咁宁愿有乜事嘅话安全啲咯。 嗱，个再讲咩？ 讲翻呢个咧，讲翻呢个先。嗱，以前仲有咩咧？有白云沙士、 白云 Cola 即系唔知咩 Cola。我印象中咧 ，Cola 就系等于即系可乐咯。 Cola 系可乐， 系啦，唔系 Cola 耶啊！ 播唔播啊？呢个 Cola。 Cola 咪继续一路去咯，一路去咯。其实你一路去，我一路讲 就播个 Cola 睇下咩。 有 Cola 啦，呢个唔系。 有咩嚟啊？ 呢个好出名啦，呢个。 睇下先，听下先。 系啦。你未见过咧？呢两个。几时都唔使忧。嗱呢个咧，我哋细个咧见到咧， 梗系识啦呢个， 都见过噶呢个， 睇过啦呢个广告播到烂播好耐啦呢个， 系咪？而家仲有咩而家呢个？ 咪即药就唔见得卖，但系嗰广告系好印象，个人仔周围斩嚟斩去咧就好有印象。 黑痛药片仲有得卖啊？ 系咪转咗包装？ 包装系咪啊？喂，讲翻头先汽水嗰度先，咁嗱，你会睇到一个即系产品咧，你谂下啦，以前有 Cola 有白云，因为有时白云系真系因为广州厂啊嘛。佢叫白雲山啊嘛， 白雲機場啊， 白雲機場咁啊，白雲沙士、白雲咩 Cola， 仲唔知好似有類似一啲嗰個叫咩啊？沙士啊，唔係姜啤定啲咩嘅？ 沙士 係啦，唔同嘅。咁跟住你見到呢啲啦，咁而家冇曬，得翻青島啤酒，真係仲叫香港人買，或者哈爾濱啤酒。 唔好買啦，而家青島啤酒。 點解咧？ 清關每個老細啊，仲買青島啤酒。同埋佢而家出咗新年嗰個叫咩 poster 寫茶底字啊？ 呢個喺銅鑼灣嗰度嘛，係嘛？ 梗係唔買啦。 咁啊呢個嚇，咁你自己考慮啦。咁啊， 我唔好買 啦。 下一個講咩啊？ 下一個咩？你咪嚟咯，你嚟嚟得㗎。 唔係咁勁嘅，全部識嘅。 我全部都識。我全部睇过噶嘛， 咦？公安饮盘喎，呢条友咖啡仔喎， 系啊， 以前叫咖啡仔， 知道咖啡仔。嗱，呢个梁碧玲啊， 阿碧玲啊， 阿梁碧玲， 阿玲阿玲，即系咩嚟？ 哦，时间咩嚟嘅？ 时间啱啱好， 系啦，落刀标啊！ 以前咧有句 slogan 有冇听过啊？ 目标咩咩？ 前会前，早唔会早，大飙大落到时间啱啱好。 哇，有咁样咩？我就系咩咩穷到窿大大咩大正功嘅啫， 衰到尽大精神啊嘛。 系咯，我呢啲听过，呢啲未听过啊真系。 咁呢个咧，我哋细个咧，喂，我哋会当佢系一种名牌噶啦。有大乐刀咧， 乐刀， 即系简直咧，我哋。冇呢種咁嘅，冇呢種咩？呢個嗱，嚟緊呢個咧就播緊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咩咧？係啲大力廣告嘅體能。咁咧兩明顯咧見到同頭山頭先同山礦泉水嗰啲咧個 feel 係一樣嘅，啲主角都幾重口味啊！ 補血強心，你哋都不妨試下。 就呢啲咁嘅樣，你睇下嗱，喂， 哇！咩當歸咩北旗， 仲有喎。其實咧一路嚟講咧，呢類咁嘅廣告咧，都會係由某幾間廣告公司做嘅。 哇！喂，講下，原來超曬市， 係咩？係咩？ 唔知添， 少啫。 去個 break 翻嚟， 去個 break 翻嚟好嘛？ 繼續再講， 繼續介紹好啲。喂，仲未啊？仲有啊？啲人未答曬啊？ 未答曬， 繼續啊！仲有， 佢又唔會 break 都得嘅，其實唔 break 都得㗎，一鑊個。去個 break 先啦。